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转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乌镇峰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好老师好学校落地5年，投入学校建设约50亿元。国家移民管理局便民立起新政，百天释放红利超10亿元。我国海关前8个月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超过4万种次。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1年中关村 5G 创新应用大赛暨中关村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创新大赛路演活动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超星未来、以太科技等10家企业围绕自身在 5G 加智能网联汽车方面的科技创新成果展开路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克娟的报道。 自动驾驶车辆如今对算力要求越来越高，这种趋势下如何能通过优化保障系统安全可靠且成本降低呢？北京超星未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TO 梁爽介绍了依托清华大学技术成果转化的项目，基于软硬件协同优化的高能效自动驾驶计算平台。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这种自动驾驶车辆大量的还是在用国外这样一些芯片的方案，价格很昂贵。那我们降低成本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比如说我在一个平台上原本可能需要4片甚至更多的芯片才能去实现的一个平台，我能把这个需要的芯片的数目能够减少，就大幅度的去降低成本，就砍一半。 除了在整车上前装量产以外，这套系统还可以应用在服务机器人领域，目前公司已经拿到相关订单。 在机器人这种场景上面会批量化的去实现一些落地，看这种送餐的机器人或酒店里面送那种物品的那种小机器人，这些里面都有非常强的计算的需求，而且他们对于计算的需求会越来越强。就比如说他们可能原先用一个他计算平台原先可能要花2-3千，现在可能我们给他降了几百块钱。 自动驾驶领域蓬勃发展，这导致一台汽车的代码数从1.5亿行飙升到了5亿行。在不同供应商和程序代码之间，原来采用硬件隔离，而北京以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项目却把思路转向了用软件虚拟容器隔离不同种类的代码。以太科技市场副总裁胡小维解释说， 跟这种传统的虚拟化解决方案相比，我们这个没有冷启动，速度是100倍，现在还处于一个研发阶段，主要是跟一个基金会，一个开源的，因为我们产品是开源的，所以我们会先选择跟开源的产品合作。 而这次路演也为企业带来了他们所需要的资源。 在这次路演上，希望能够对接到像小米啊、蔚来啊、理想啊、美团啊这些整车厂，还有汽车方向的专家们，包括 Tier 1的供应商，也能够深入的交流，一起来探索一下这个未来软件定义汽车到底应该怎么发展。 梁爽也表示， 借着比赛的机会，有一些企业像包括做激光雷达的，包括做小车的，反正就是说能够找一个机会一块儿都看一看大家分别都做了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在线下我们可以下来再有一个机会一块儿聊一聊，说有些什么事儿可以考虑看看能不能合作。 本次路演项目得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志东的高度评价，他认为北京已经建立起了智能网联汽车的生态。 比如现在车路协同啊、单车智能呐、智慧道路啊、数字孪生，宽度上面基本上都开始深入了啊，大家都渗透进去了，这个深度或者广度上进一步往前推进。 不过跟国际一流水平相比，在单目视觉、环境感知和长尾问题的解决等方面，还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场景落地。 比如特斯拉的这个单目视觉大算力，它自己做芯片，而这个芯片里面呢已经自己做了一个冗余备份的这么一个车载的计算平台。我们国内的话，这个做这个可能还没完全考虑到这个冗余备份啊，包括这个下面的执行机构备份呐、计算平台备份呐，就完全用纯视觉去做自动驾驶感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线建图的能力，这些应该是也有差距。政府这块主导要，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典型用场把它抓得很好，然后企业去参与进来，可能就会倒逼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再来关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在新建成的北京二中经开区学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十四五时期北京经开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会上，北京经开区和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有效推进优质教育均衡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充实教育教学、教师培养等专业力量，推动一批好老师、好学校落地北京经开区。近五年来，北京经开区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北京二中、十一学校、人大附中、建华学校等一批优质名校入区办学，教育投入持续加大。五年来，经开区学校建设总投入约50亿元，区域教育承载力显著增强。国内方面，本月25号，国家移民管理局推出促进服务航运企业发展16项新举措，满百天，各项措施稳步落实落地，政策红利逐步释放。据初步统计，通过减环节、提效率，节约下来的时间，累计为相关航运企业减少靠泊费、燃油费、租金、桥吊工时折旧等综合费用超过10亿元。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发布，今年前八个月，全国海关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288种，4.16万种次。通报显示，前八个月，我国海关在邮件、快件、旅客携带物等渠道截获外来物种、种子、苗木等禁止进境活体动植物5868批次。依据口岸截获情况，向外方发出违规通报974份，涉及50个国家或地区，依法退回或销毁不合格农产品377批，涉及33个国家或地区。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今天一早，在丰台区公益西桥华联商厦东北侧的十字路口，由交警、交通协管员、文明引导员、网约配送员、马家铺街道机关党员干部和社区志愿者组成的礼让斑马线宣传小分队，在路口向往来的行人和车主发起礼让斑马线的倡议。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进清你好。 你好，冰冰，听众朋友好。 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今天早上呢，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文明的引导员微笑着对等红灯的行人这样说，说请您在台阶上的指停线后等候，未来往的这个车辆呢让出右转的通道，您安全他通行，大家都受益。那么遇到着急的行人呢，想往路中间多走几步的时候，这个文明引导员就特别接地气，他会劝阻说，小伙子，咱们不着急走这几步，站这儿想想中午吃什么，一会儿就绿灯了。那么为了推行这个指停线前站定这个等灯的好习惯呢，马家铺街道为耐心等候的行人还准备了用无纺布袋装着的创城的宣传品，还有活页本，还有便携手提袋的这个文明出行的小礼包。不仅如此呢，在行人等候这个红绿灯的间隙呢，在场的这个礼让斑马线的宣传小分队还推行了一种礼让手势语，来倡导大家伸出右手大拇指为文明礼让的司机点个赞。那不少司机在看到行人的点赞之后，都短鸣笛或者是挥手致意。那么这个举动呢，让双方都觉得安心又暖心。那这次活动还邀请了10几名这个网约配送员一同来参加，他们有的是顺丰快递的快递员，有的是叮当快药的这个送药员，还有的是盒马鲜生的外送员。那他们平时骑车在这个大街小巷呢，这个盒马鲜生的配送员王方贵他就说，有的时候着急送单还真的就忽略了礼让斑马线这条规矩。那么今天呢，站在路口好好观察了一下，他真的是觉得的确是从人群中穿行是非常不安全的，但平时工作的时候就忘了这一点，给行人也吓一跳。他说我们心里也是发慌的。那今后呢，我和同事们也都肯定会更加注意行车规范，牢记安全第一。那么刚刚马家铺街道的党工委书记王涛也说，他说今天这个礼让斑马线的活动意义就在于让马路的参与者都成为受益者，那司机的一脚刹车呢，行人对他点赞回应，就能换来安全，也能带来一天的好心情，更可以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冰冰， 好的，感谢进清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好，最后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转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